老残游记第十一回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台湾2008年2月。老残游记刘鄂所著第十一回，一鼠传殃成害马，刺犬留灾化毒龙。却说申子平正与黄龙子辩论，忽听背后有人喊道：申先生，你错了。回头看时，却原来正是愚姑，夜已换了装束，仅穿一件花布小袄，小脚裤子，露出那六寸金莲，着一双灵芝头西鞋，越显得聪明俊俏。那一双眼珠儿黑白分明，都像透水似的。孙子平连忙起立说：愚姑还没有睡吗？愚姑道：本待要睡，听你们二位谈得高兴，故再来听二位辩论，好长点学问。子平道：不才哪敢辩论，只是性直于鲁，一时不能彻悟，所以有劳黄龙先生指教。方才姑娘说我错了，请指教一二。愚姑道：先生不是不明白，是没有多想一想。大凡人都是听人家怎样说便怎样信，不能答出自己的聪明。你方才说月球半个明的，终究是明的。四思，月球在天是动的呢，是不动的呢？月球绕地是人人都晓得的，既知道它绕地，则不能不动，即不能不转，是很明显的道理了。月球既转，何以对着太阳的一面永远明呢？可见月球全身都是一样的直地，无论转到哪一面，凡对太阳的总是明的了。由此可知，无论其为明为暗，其于月球本体毫无增减，亦无生灭，其理本来亦明，都被宋以后的三教子孙夹了一肚子欺人自欺的心去做经注，把那三教圣人的经义都注歪了。所以天降奇灾，北权南阁，要将历代圣贤一笔抹煞，此也是自然之理，不足为奇的事。不生不死，不死不生，即生即死，即死即生，哪里会错过一丝毫呢？孙子平道：方才月球即明即暗的道理，我方有二分明白，今又被姑娘如此一说，又把我送到浆糊缸里去了。我现在也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请二位将那五年之后风潮渐起，十年之后就大不同的情形开示一二。黄龙子道：三元甲子之说阁下是晓得的，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，阁下想必也是晓得的。子平答应一声道：是。黄龙子又道：此一个甲子与以前三个甲子不同，此名为转关甲子，此甲子60年中要将以前的事全行改变。同治13年甲戌为第一变，光绪10年甲申为第二变，甲午为第三变，甲辰为第四变，甲寅为第五变。五变之后诸事俱定，若是咸丰甲寅生人的人活到80岁，这六甲变态都是亲身阅历，倒也是个极有意味的事。子平道：前三甲的变动不才大概也都见过了，大约甲戌墓中一皇帝上升，大局为之一变，甲申为法兰西福建之役安南之役，大局又为之一变，甲午为日本侵我东三省，恶得出为调停， 借收渔翁之利，大局又为之一变，此都已知道了，请问后三甲的变动如何？黄龙子道：这就是北权南阁了。北权之乱起于戊子，成于甲午，自庚子、子午一冲而爆发，其兴也勃然，其灭也忽然。北方之强也，其性从者，上自公伟，下至将相而止，主义为压汉。南阁之乱起于戊戌，成于甲辰，自庚戌、辰戌一冲而爆发，然其兴也渐进，其灭也前消。南方之强也，其性从者，下至士大夫，上亦至将相而止，主义为主满，此二乱党皆所以酿劫运，亦皆所以开文明也。北权之乱所以渐渐逼出甲辰之变法，南阁之乱所以逼出甲寅之变法，甲寅之后文明大著，中外之猜嫌，满汉之遗迹尽皆消灭。魏增人三同契所说元年乃牙资，指甲辰而言，辰属土，万物生于土，故甲辰以后为文明牙资之事，如木之彻甲，如笋之解拓，其实满目所见者皆木甲竹拓也，而增包已隐藏其中矣。十年之间拓甲见解，至甲寅而齐，寅属木，为花萼之象，甲寅以后为文明华夫之势，虽灿烂可观，尚不足与他国齐驱并驾，直至甲子为文明结实之势，可以自立矣。然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，清清近于大同之事矣。然此事尚远，非三五十年事也。子平听得欢欣鼓舞，因又问道：像这北权南阁这些人究竟是何因缘？天为何要生这些人？先生是明道之人，正好请教，我常是不明白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天既好生，又是世界之主宰，为什么又要生这些恶人做什么呢？俗语说，岂不是瞎捣乱吗？黄龙子点头长叹，莫无一言，稍停，问子平道：你莫非以为上帝是尊无二上之神圣吗？子平答道：自然是了。黄龙摇头道：还有一位尊者比上帝还要了得呢。子平大惊，说道：这就奇了，不但中国自有书籍以来，未曾听得有比上帝再尊的，及环球各国亦没有人说上帝之上更有哪一位尊神的，这真是闻所未闻了。黄龙子道：你看过佛经，知道阿修罗王与上帝征战之事吗？子平道：那却晓得，然我实不信。黄龙子道：这话不但佛经上说，就是西洋各国宗教家也知道有魔王之说，那是丝毫不错的。须知阿修罗隔若干年便与上帝征战一次，末后总是阿修罗败，再过若干年又来征战。试问当阿修罗战败之时，上帝为什么不把他灭了呢？等他过若干年又来害人，不知道他害人是不智也，知道他害人而不灭之是不仁也，岂有个不仁不智之上帝呢？逐渐上帝的力量是灭不动他，可想而知了。譬如两国相战， 虽有胜败之不同，彼一国即不能灭此一国，又不能使此一国降服为蜀国，虽然战胜，则两国仍为平等之国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上帝与阿修罗亦然，既不能灭之，又不能降服之，唯吾之命是听，则阿修罗与上帝变为平等之国，而上帝与阿修罗又皆不能出这位尊者之范围，所以晓得这位尊者位分实在上帝之上。子平忙问道：我从未听说过，请教这位尊者是何法号呢？黄龙子道：法号叫做势力尊者。势力之所至，虽上帝亦不能为傲他。我说个比方给你听：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由冬而春，由春而夏，由夏而秋。上天好生的力量已用足了，你试想，若夏天之树木、百草、百虫无不满足的时候，若由着他老人家性子再往下去好生，不要一年，这地球便容不得了。又到哪里去找块空地容放这些物事呢？所以就让这霜雪寒风出世，拼命的一杀，杀得干干净净的，再让上天来好生，这霜雪寒风就算是阿修罗的部下了。又可知这一生一杀都是势力尊者的作用，此上是粗浅的比方，不甚的确。要推其精义，有非一朝一夕所能算得尽的。余姑听了道：龙叔，今朝何以发出这等奇僻的议论？不但申先生未曾听说，连我也未曾听说过。究竟还是真有个势力尊者呢，还是龙叔的预言？黄龙子道：你且说，是有一个上帝没有？如有一个上帝，则一定有一个势力尊者。要知道，上帝同阿修罗都是势力尊者的化身。余姑拍掌大笑道：我明白了，势力尊者就是儒家说的个无极，上帝同阿修罗王合起来就是个太极，对不对呢？黄龙子道：是的，不错。孙子平一欢喜起立道：被余姑这一讲，连我也明白了。黄龙子道：且慢，是却是了，然而被你们这一讲，岂不上帝同阿修罗都成了宗教家的预言了吗？若是预言，就不如尽说无极太极的妥当。要知上帝同阿修罗乃实有其人，实有其事，且等我慢慢讲与你听。不懂这个道理，万不能明白那北拳南阁的根源，将来申先生庶几不至于搅到这两重恶障里去，就是余姑道根尚浅，也该留心的为是。我先讲这个势力尊者，即主持太阳宫者是也。环绕太阳之行星，皆凭这个太阳为主动力。由此可知，凡属这个太阳部下的势力总是一样，无有分别，又因这感动力所及之处与那本地的应动力相交，生出种种变相，莫可计数。所以各宗教家的书总不及儒家的易经为最精妙。易经一书专讲爻象，何以谓之爻象？你且看这爻字，乃用手指在桌上画道：一撇一捺，这是一交；又一撇一捺，这又是一交。天上天下一切事理，尽于这两交了。 出教为正，再教为变。一正一变，互相惩除，就没有忌极了。这个道理甚精微，他们算学家略懂得一点。算学家说，同名相乘为正，异名相乘为负，无论你加减乘除怎样变法，总出不了这正负两个字的范围。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后行，孔子说再思可以，只有个再，没有个三。化修续郭，我且把那北权南阁再演说一番。这权譬如人的拳头，一拳打去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罢了，没神要紧，然一拳打得巧实，也会送了人的性命。倘若躲过去，也就没事，将来北权的那一拳也几乎送了国家的性命，煞是可怕。然究竟只是一拳，容易过的。若说那革呢，革是个皮，即如马革、牛革，是从头到脚无处不包着的。莫说是皮肤小病，要知道浑身溃烂起来也会致命的，只是发作的慢，若留心医治，也不至于有害大事。唯此革字上印卦象，不可小觑了它。诸位切记，若搅入他的党里去，将来也是跟着溃烂，送了性命的。小子且把泽火革卦演说一番。先讲这泽字，三泽通气，泽就是溪河，溪河里不是水吗？管子说，泽下此，生上此，常云思泽下于明，这泽字不明明是个好字眼吗？为什么泽火革便是个凶卦呢？偏又有个水火既济的个吉卦放在那里，岂不令人纳闷？要知这两卦的分别就在阴阳二字上，坎水是阳水，所以就成个水火既济吉卦，兑水是阴水，所以成了个泽火革凶卦。坎水阳德，从悲天悯人上起的，所以成了个寂寂之象。兑水阴德，从愤懑嫉妒上起的，所以成了个格象。你看彖辞上说道，泽火革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。你想人家有一妻一妾，互相嫉妒，这个人家会兴旺吗？初起总想独具一个丈夫，极致不行，则破败主义就出来了。因爱丈夫而争，既争之后，虽损伤丈夫也不顾了；再争，则破丈夫之家也不顾了；再争，则断送自己性命也不顾了。这叫做妒妇之性直。圣人只用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两句，把这南阁诸公的小相直画出来，比那照相照的还要清爽。那些南阁的首领初起都是官商人物，并都是聪明出众的人才，因为所秉的是妇女阴水嫉妒性质，只知有己不知有人，所以在世界上就不甚行得开了。由愤懑生嫉妒，由嫉妒生破坏，这破坏岂是一人做得的事呢？于是同类相呼，水流失，火就燥，渐渐的越聚越多，勾连上些人家的败类子弟，一发作的如火如荼，其以得举人进士、翰林、部朝等官的呢，就谈朝廷革命。 其读书不成，无着子弟，就学两句爱皮兮提衣或阿衣乌爱窝，便谈家庭革命。一谈了革命，就可以不受天理、国法、人情的拘束，岂不大痛快呢？可知太痛快了，不是好事。吃得痛快，伤食；饮得痛快，病酒。今者不管天理，不畏国法，不敬人情，放肆作去，这种痛快，不有人灾，必有鬼祸，能得长久吗？余姑道：我也常听父亲说起，现在玉帝失权，阿修罗当道，然则这北权南阁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了。黄龙子道：那是自然，圣贤仙佛谁肯做这些事呢？子平问道：上帝何以也会失权？黄龙子道：名为失权，其实只是让权，并让权二字还是假名，要论其实在，只可以叫做福权。譬如秋冬的肃杀，难道真是杀吗？只是将生气扶一扶，蓄点力量，做来年的生长。道家说道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又云：取以臣之刍狗而卧其下，必昧。春夏所生之物，当秋冬都是以臣之刍狗了，不得不洗刷一番。我所以说是势力尊者的作用，上至33天，下至72地，人非人等共种，只有两派，一派讲功利的，就是上帝部下的圣贤仙佛；一派讲私利的，就是阿修罗部下的鬼怪妖魔。僧子平道：南阁既是破败了天理、国法、人情，何以还有人信服他呢？黄子龙道：你当天理、国法、人情是到南阁的时代才破败吗？久已亡失的了。西游记是部传道的书，满子预言，他说那乌鸡国王现作者的是个假王，真王却在八角琉璃井内。现在的天理、国法、人情就是坐在乌鸡国金銮殿上的个假王，所以要借着南阁的力量把这假王打死，然后慢慢地从八角琉璃井内把真王请出来。等到真天理、国法、人情出来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子平又问：这真假是怎样个分别呢？黄龙子道：西游记上说着呢，叫太子问母后便知道了。母后说道：3年之前温又暖，3年之后冷如冰，这冷暖二字便是真假的凭据。其讲功利的人全是一片爱人的心，所以发出来是口暖气；其讲私利的人全是一片恨人的心，所以发出来是口冷气。还有一个秘诀，我尽数奉告，请牢牢记住，将来就不置入那北权南阁的大劫数了。北权已有鬼神为作用，南阁已无鬼神为作用，说有鬼神就可以装妖作怪，蛊惑相余，其志不过如此而已。若说无鬼神，其作用就很多了。第一条，说无鬼就可以不敬祖宗，为他家庭革命的根源；说无神则无阴潜，无天行，一切违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，又可以掀动破败子弟的兴头，他却必须住在 诸界或外国，以惩他反背国法的手段，必须痛敌人说有鬼神的，以惩他反背天理的手段，必须说叛臣贼子是豪杰，忠臣良吏为奴性，以惩他反背人情的手段，大都皆有辩才，以问其说。就如那杜甫破坏人家，他却也有一番堂堂正正的道理说出来，可知道家也却被他破了。南阁诸君的议论也有精彩绝艳的处所，可知道世道却被他搅坏了。总之，这种乱党，其在上海、日本的容易辨别，其在北京及通都大邑的难以辨别。但牢牢记住，事事托鬼神便是北权党人，力辟无鬼神的便是南阁党人，若遇此等人，敬而远之，以免杀身之祸，要紧要紧。孙子平听得五体投地，佩服。再要问时，听窗外陈机已经卧卧地啼了。余姑道：“天可不早了，真要睡了。”睡到了一身安置，推开角门进去，黄龙子就在对面榻上取了几本书做枕头。身子一欺，已经吼声雷起。孙子平把姜才的话又细细地默记了两遍，方始睡卧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十一回完。